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 By Your Side 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I got this feeling that we're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that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现在是北京时间22:06。现在的你处于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心情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几种收听收看的方式。首先，你可以只通过声音来和我交流，那么就可以关注 FM982， 锁定这个频率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另外，如果你想知道主播在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话，也可以推荐你来关注啊魔力982，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到，或者是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这个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了。其实从声音单独的单纯的声音的交流，变成对着那个摄像机可以看到那个小小的镜头，就好像是望着你们的眼睛一样，这样的转变其实很神奇。比如说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就不能随便打哈欠。对，当然打的话你们也可以看到，没有问题，我们要还原一个真实的直播间的状态。其实以前在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学播音专业的时候，老师就有问过说，以后未来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职业理想啊，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啊，跟声音有关的啊。我记得当时我和另外两个好朋友，我们都非常喜欢和声音有关的一切，所以我们就说，以后我们想做一个电台主持人。对，而对于我来说，其实最方便的是作为电台主持人就不用每天化妆，然后对啊，然后也可以随便打哈欠。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种方便的方式去逃避啊。对，我们要先在此再跟大家来更正一下，就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是不是听上去就是一句很完整的句子，有动词还有宾语。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如果你想和我取得交流的话呢，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唐，块儿文化音，所以是六个字，我在上面等着你的留言哦。已经看到很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在这儿就不一一点名了。至少我在上面有留言，大家看到的那个活力98267237就是我本人，我看到你们了，我是杰克唐，我在这里等你。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依然是延续昨天，因为昨天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逃避小姐。所以我们今天的就是对进行的是逃避小姐的故事和 B 面。那 A 面和 B 面有什么区别呢？ A 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感性氛围的营造，那在 B 面呢，我们就可以多一些理性的探讨。所以如果你是属于感性派的话呢，你可以来聊一聊，比如说关于逃避你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当然这不是我们提倡的。另外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去面对，如果不选择逃避的话，又有什么方式可以去解决问题呢？那也许你是属于理性派的。那今天杰克唐的故事和的避免，就让我们一起来聊关于逃避这个话题。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欢迎给我留言。那说了这么多，我想你们可能都有点不想听我在这儿一个人在这儿说，所以我要请出来另外一个用唱歌的方式代替我说话。因为我觉得这句歌词其实就非常完美的诠释了一种逃避的方式。当你喜欢一个人却不好意思表白的时候，你通常会跟他说什么呢？有了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是来自于阿四的非常可爱的一首歌。 你有一种好脾气让我非常着迷，再故意跟你熟悉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潜心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啊，这样咱们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啊，大不了喝口啤酒冲掉心酸，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啊，这样咱们会给你带来负担。 来自阿四的一首有了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先回答一些问题，做主播很辛苦吗？其实并没有啊，我觉得其实辛不辛苦呢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如果可以和大家产生交流共鸣，就会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怎么样，这个官话说的还可以吧？还有所有谢谢那些刚下班就来捧场的，喜欢喝茶的，夸主播漂亮啊，发型好看的，等等等等。当然如果你是用听的方式的话啊，也不错，因为其实你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你可以把坐在直播间里的主播想象成你希望的样子，就好像是那种什么养成系一样，可以是短头发、长头发、卷头发、直头发，随你喜欢。当然如果你很好奇坐在直播间里的主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就是因为其实电台主持人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是比较神秘的，大家更多是听到他的声音，然后好像却没有办法看到他的样子。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互动交流的方式也会变得更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不同的 平台，其实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觉得自己坐在直播间里有一种分裂的感觉，一部分是分裂成一个电台主播的样子，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声音，时刻注意自己的传递的信息，时刻在想在广播对面开着收音机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他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听，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在关注。可能听电台的人更多是一种默默的互相陪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话，可能只是一个伴随的声音。因为我也是听电台长大的，所以对那样的方式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对于在微信直播平台上面，还有包括花椒直播平台上面的你们来说，我可以看到你们在对我说话，然后可以看到你们的名字，可以实打实的互动交流，可以看到你们在夸奖，所以又是一个很神奇很奇妙的感觉。于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言归正传，是关于逃避的啊。为什么要说逃避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昨天给大家读了一篇叫做《逃避小姐》的故事盒。逃避小姐非常的厉害，因为她每次都可以成功的逃避。逃避小姐有一个青梅竹马，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他们从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的这样的一个朋友关系的朋友。但是当他发现每次关系要更进一步的时候，他就会退缩，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去面对，有太多的问题要去面对，所以他选择了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逃避。于是两个人都是心照不宣的，默默的彼此喜欢，却又没有人先开口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但是逃避小姐遇到的问题是，随着年龄渐渐的增长，家里面开始催婚逼婚，对，快过年了，大家可能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但是肯定会有一部分人会面临这种家庭的斗智斗勇。所以当面临亲朋好友的介绍，自己的新认识的朋友，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动心。后来他不得不承认，因为他的心里还装着一个人，但是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行动，他能做的只是逃避，用工作来麻木自己，和朋友一起逛街聊天来逃避。总之他选择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逃避。怎么样，听着这样的故事会觉得耳熟吗？就算没有和他有相同的经历，但是关于逃避这件事情，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会有。所以在年根儿，我们就聊聊逃避。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有一些问题我们就不要让它再过年了吧，可以解决的话就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一下。所以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你的问题，或者你想逃避一直在逃避的那个心态。关注一块杰克堂的微博，在上面给我留言就好了。好，给你们一点时间留言，然后刚好我们来进行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是什么来着，让我看一看。哈，好嘞，就它了。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所以如果忍不住的话，可能我会跟着一起唱，请你们不要介意哦。 因为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俗，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南面的窗户，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遇见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当月光爱抚，我威望在自己的国度。每个船长都敢出，每个船长都飘路，先彻底抽离。 全部投入，迎风起舞，当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身之间失误， 我把青春欲望去骨，我想故事得 转心念法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欢迎大家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直播上面找到账号活力982就可以看到这儿了。 因为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俗，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南面的窗户，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许一些迷在孤独，我相信大雾其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 人生是一条路， 我即使主角也不能决定起伏， 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当月光爱抚， 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每个旋转都感触，每个转战都飘路，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风起舞，当月光爱抚，我为王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身之间虚无，我把青春欲望去骨，我想无视得转心练法术，我是巫师，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看到大家的留言了，有人问天气，有人问喜不喜欢喝茶，觉得大家的问题都好跳跃啊。我喜欢喝茶，也喜欢喝白开水。其实每一种味道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我们今天聊的是逃避啊，也有人说，对，我们可能终究逃不过一场雪。北京终于要下雪了，希望可以会是在明天或者不远的后天。好吧，今天我们要聊逃避，但是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天气，不管是哪一种都很好，因为就像天气一样，有的时候事实就是事实，你是没有办法逃避开的。哎，我发现自己这边很暗，你们那边会有吗？希望下大雪。对，来一场雪吧，然后湿润一下这样的空气。关于逃避这个话题呢，我想说，其实逃避是人的一种本能，这也没有什么可耻的，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是一种趋利避害的表现。但问题是，很多人会对趋利避害上瘾，只要感觉到不舒服，可能马上就会寻找另外一条出路，只要感觉到不舒服，马上就会想办法去逃离这种不舒服，这可能就是逃避出现的原因，因为它真的很好用。一旦逃避了，那些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就变得暂时不需要去理会，所以说它是最快的方式。所以有人说，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但所谓的有用，可能只是停留在某一瞬间， 或者是当你非常非常焦虑的那一刻。等到一切事过境迁，你会发现一切还是原来的老样子，该改变的都没有改变。也许你会说，随着时间的一点一点的累积，该过去的事情总会过去。没有错，他们当然会过去，他们当然会变成回忆。但是当你回过头的时候，你会因为那一次的逃避而后悔，或者因为那一次的逃避而没有办法让自己有成长，于是你就错失了一个成长的机会。这才是我们想要告诉你的。好，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花椒上面留言，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留言，但是大家都没有说关于逃避的事情啊，关于什么颜色啊，属什么呀，这些一会儿我再用打字的方式回答大家。因为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所以就选择这样一个折中的方式了，你们同意吗？好，接下来是听歌的时间，听歌的时间就是打字的时间，回答问题的时间。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留给音乐。下一首歌也是一个逃避的惯用语哦，请大家注意。通常当我们遇到问题不想去解决，或者被问到最近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会愿用这三个字来回答。我们可以骗自己，骗大家，骗过关心我们的人，当他们问最近怎么样，你就可以说我很好。 沙发上睡着，孤单冷心的破晓，冷的面条，热的泪痕，啤酒在苦笑，当时的煎熬，当时的心痛如绞。天终于亮了，遗憾终于退潮，终于能够恨不再疯，泪不再掉，心不逃。一定会有一个人，一段新的美好。谁让我拥抱，谁让我再一次心跳，就算爱情让我再次的跌倒，伤痕也要是一种骄傲。谁让我拥抱，谁让我疯狂的心跳，就算明天整个城市要倾倒，也让我爱到最后一秒。 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 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 By Your Side 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When I saw your face, you know my heart just fell. I'm not this feeling, know it all too well. And you know it, baby, none of us can hide from love.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enamored.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现在是北京时间22:31了，你还好吗？看到了很多留言的朋友，回答一波问题吧。又到了宣传时间，对，所以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到周日的晚上10:00到11:00会给大家带来，但是区别是呢，周一到周五是一个帅帅的男主播周准来为大家带来的，然后到了周六日两天的晚上10:00到11:00就是我杰克唐和大家见面的时间，或者是声音见面。男生跟女生角度肯定会不太一样，关注的话题也不太一样，选歌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但是刚好你可以各取所需。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你可以一直守护，一直互相陪伴。那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关于逃避的。你有几种收听收看的方式，比如说可以通过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来花椒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些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方式。如果你想跟我一对一的聊天，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儿化音色记得是6个字，在上面给我留言或者私信都可以。关于逃避，刚才我好像看到了有朋友在上面说到了关于逃避的话题，那些无法当面说出口的话通过留言的方式也是一种逃避。这我倒不觉得，比如说可能你和一个朋友产生了误会，产生了矛盾，比如说我周围最近就有一个朋友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他出主意怎么来去化解这个矛盾。不管你是用发微信的方式，打电话的方式，或者是答录机的方式，只要你肯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分享的话，一定要记得哦。这边有一个叫做小虾的朋友说，逃避了有时候会表面上很舒服，故意不去想那些复杂的问题，然后慢慢的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再去面对。这样也不错，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没有必要事情一发生了就马上着急去解决。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偷一点点的懒，我们也可以允许自己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暂时的逃避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刚才说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啊，这是我们在几千年的进化过程当中所演变出来的。趋利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资源，而避害呢可以让我们逃离危险，这本身没有什么错。但关键是如果你要吃饭，就像 野兽就在外面，你要打猎，要狩猎，你总不能一直躲着它，你还是要面对它啊。话糙理不糙，大家知道这意思就行了。继续来听歌吧。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听了你们就知道。 爱人，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未在乎谁是错。我两眼合上，失去什么，是非也掠过，别固执到问一切为何。再见，伤感因我不已被泪流留住。 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的再见悲哀。怎么才可以和悲哀再见呢？我想逃避应该不是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今天聊的是逃避。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这里，逃避小姐的故事和避免什么意思呢？因为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逃避小姐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剖析一下，用理性的方式来去剖析一下逃避小姐应该可以怎么做呢？因为逃避小姐是现实当中的一位朋友，对，在这儿就是要温馨提示一下，杰克堂的故事和当中的所有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对，当然我的朋友很有限，不是有限，就是朋友的故事很有限。不能总是挖朋友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自己故事当中的主角。 不管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所以我也非常希望你可以作为你故事的主角，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非常欢迎你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上面来留言。如果你的故事可以打动我的话，我们可以见面，然后我去听你的故事，然后再把你的故事讲出来给更多的人听。因为也许虽然我们不曾有完全相同的经历，但是我们会有相似的体验，这样的相似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一点都不孤单。就好像逃避小姐，虽然她逃避的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个她喜欢但是却心存不确定的人，但是你可能有自己的逃避啊。好像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鸵鸟心态，就是当事情发生了，当问题出现了，鸵鸟会选择埋在什么沙地里，然后像掩耳盗铃一样，两眼不闻窗外事，两耳不闻窗外事，这样就当然不是要接后面那句一心只读圣贤书哈。我的意思是，当我们用这样的一种看似最快速的方式去解决，什么是最快速的方式？无非就是闭上眼，把耳朵堵住，不去听，也不去看。但那些纷纷扰扰还是在存在着，我们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给自己一次成长的机会吧。第一步就是你要承认，要看到自己是不是在逃避。好，给你们一点时间想一想，最近自己有在逃避什么吗？给你们一点时间想一想，有没有哪些事情是自己一直在逃避的，有哪些声音是自己一直在逃避的，欢迎告诉我。一起来听歌，一边听歌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练习，分清哪些是逃避，而哪些是你真正的解决方案。Pray for you， 这是送给你的，希望你可以勇敢起来。 And all I know And all I've done I take you along Though you're not here I can feel you there I take you alongThank you. 在干嘛，因为通过视频直播在收看的朋友会觉得，诶，为什么一边在听音乐然后主播一直在干嘛呢？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播电台节目 FM982 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所以两边的听众有一种叫什么，就是导流的感觉，可能一边是在听广播的你，然后再通过这个频道再通过 FM982 听到了我的声音，然后会想，诶，好像想看看直播间会是什么样的呢，于是你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花椒里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如果现在的你是正在和我对视，可以看到我的眼睛在看着你，然后再跟你讲话的话，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一个给大家一个大全景啊，大全景，对，是我们的直播间，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的节目十点大陆机。再次问好，我是杰克堂。可能以后更多的新朋友变成老朋友的时候，这些开场白就可以省略了，而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了。不管哪样都很好。今天我们聊的是逃避。哎呀，哼，所以口述你知道了吗？这个一看这个说话的方式就知道是老乡啊，天津人。就算没有出声，光看这个文字都能够脑补出来天津话的声音。有人说最快速的方法就是不解决，所谓的不解决不就是逃避的一种吗？我们来看看留言。那一天我知道了无声的安静真的很吵，当周围没有声音的时候，你很难把感情排除在外，他们就在那儿，你没有办法摆脱他们，清除他们。但我知道从那天起逃避不会那么简单了。你发现了真谛哦。因为有的时候逃避是不去解决，然后把它抛在脑后。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找朋友聊天，和朋友逛街，用加班做不完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生活和那种坏心情堆满。总之我们就是有办法不去面对它。但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一切都停下来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你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你一直逃避的事情它还在那里。所以不要放弃一个成长的机会嘛。其实逃避应该算是一种心理上的防御机制，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当然心理的防御其实还有很多，之后我们可以慢慢跟大家说。逃避就是其中一种，因为它会让我们很舒服，很快的从焦虑的情绪当中转换出来，跳出来，所以我们可能会选择这个捷径。对，但是它真的对最后解决问题有帮助吗？它对于我们之后人生长河当中会有帮助吗？这可能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其实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是找到自己，那接受自己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接纳所有的这一切，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自己，哪怕是你在逃避的那个部分，它也许是一个影子，如影随形般的一直跟随着你，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存在，因为你知道它的存在是第一步，之后你就可以告诉他，我发现你了，然后解决它。听歌听歌听歌，我说的又太多了。下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如初之光。

逃避小姐的故事盒之后，我会把它制作成完整的音频放到微博上，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一块儿接课堂。快乐话音随记得是六个字。关于逃避，我们总要给他一个总结，或者给我们今天的故事，给逃避小姐的故事一个结局。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逃避小姐的故事还没有结局。我只是跟她聊天，对她说，我想要告别。这个告别并不是真正的拜拜或者再见，而是要跟自己心里的那个旧的自己做一个告别。因为不能够去直面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每一次都选择逃避，每一次都选择搪塞。那由于没有办法和过去的时光告别，所以他没有办法开始新的生活。不管这个结局是什么，不管当他真实的面对自己，面对那个男生之后，这个结局会是什么，至少他可以真正意义上的重新开始。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有一句话是赫尔曼·黑塞说的，借用名人名言来说完。对于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他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恐惧。所以最后我们把这一切归结到了恐惧。我们之所以会逃避，就是因为恐惧。你发现了吗？